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05，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悦。 哎，我是曼宁。 嗯。今天是7月2日啊，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先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来先说一下天气吧。今天呢，天气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32摄氏度，最低23摄氏度，空气质量啊是轻度污染。 嗯，天儿越来越热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没错。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信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嗯，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世界杯吧，在1/1的决赛当中呢，在今晚的10点哈，巴西对阵墨西哥；明天早晨的凌晨2点呢，是比利时来对阵日本。 嗯。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是，这个、 毕业季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哎，毕业季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的前不是前男友？ 什么？ 给你的好朋友们啊？应该送什么样的礼物，或者给老师送什么样的礼物啊？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说的给我们分享过来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嗯。如果今天您还在路上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当然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和他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 没错。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 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说暑期的铁路，这个暑运已经启动了，全球最长的高速列车开跑京沪线。 没错，昨天呢，2018年暑运就是正式的拉开大幕了。全国铁路啊，也迎来了今年第二阶段的列车运行调整图。怎么回事呢？有16辆长编组的复兴号也正式的上线运营了。 嗯，长编组的复兴号啊，商务座有22个，1等座148个，2等座1023个。那么列车呢，未来将在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之间来回的往返。 嗯，这个铁路暑期运输的期限呢，是从7月1日的0点开始，一直到8月31日结束，一共有62天。铁路部门预计暑期客流啊，以旅游和学生流为主，主要啊就集中在了这个京沪方向了。到时候呢，北京三大火车站计划增开旅客列车有34对，发车方向呢，对，包括哈尔滨、秦皇岛、西安北和郑州等等。 嗯，铁路部门提示大家啊，这个互联网购票购完以后，一定要这个到这个车站尽快的去取票啊。 嗯， 乘车时携带车票和与票面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车站办理验票验证进站手续，以免耽误行程。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啊，这个热还是持续的在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当中出现啊。 嗯， 高温天气啊，一直是舍不得谢幕啊，而且即使是周六下了一场大雨， 嗯， 但还是在下雨过后的1-2个小时，气氛就迅速的又回升了。 嗯，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呢，雷雨将更加频繁了哈，几乎每天都有雷阵雨。 嗯， 从目前来看啊，本周呢北京继续啊熬高温，到了周末呢可能才会啊重返清凉。 嗯，具体来看啊，今天和明天最高气温还会是32度和34度。 嚯， 到了4号，也就是说后天和大后天，那么最高气温又将上升到36度和37度， 还有更高。 嗯，周末的时候呢，这个高温会渐渐的消退啊，到7月8日，也就是从下周开始啊，大家或许能感受到一点点这个 凉风吧，但这凉风也仅仅是最高气温30度。 30度，我们平常也觉得也挺高的哈， 挺高的了。 嗯，除了这个防暑防晒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 嗯， 因为差不多每天啊都会有雷雨天气，像这样的盛夏啊，这是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天气特色。 天一热就下雨嘛。 对对对，所以啊，在路上遇到强降雨和大风啊，不必惊慌，其实一小会儿就过去了。 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两天的时候，反正我感觉昨天晚上还行， 昨天晚上还可以吧，但是昨天白天可真的是够热的， 够热的啊！ 因为我那衣服啊，整个就是那个汗着，干了一层又一层，干了一层又一层。 你看，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啊，都是晚上看球，白天睡觉 啊， 都不知道这个白天的热。 果然你不知道白天有多热。 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表达的，就是昨天的时候呢，看比赛，特别因为感觉天有点凉快了，特想出去看，就想去那种就是 露天的， 对，露天的，结果呢找不着。 找不着啊？ 对，我觉得可能是北京这个整治这个市容啊，至少我感觉四环以内找挺困难的。 哦， 啊， 那 种大排档式的啊，还挺少的。 据说是被集中整治了。 对，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嗯， 关心一。这个我们关心世界杯吧。国际足联公布小组赛的数据，现场观战的球迷已经超过了200万。 哇， 有你的朋友去了吗？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他们去看了哪场比赛呢？ 对啊，数据显示啊，共有超过217万人次的观众到场观看了小组赛，平均上座率达到了98%。国际足联还对除俄罗斯之外其他国家的球迷的购票情况，这个进行了这个统计啊。 嗯， 统计显示啊，这个。巴西啊，德国还有， 哎，分别排在2、3位。 嗯， 那么中国呢，以4万多张的购票数啊，排在了第8位。 嗯， 而作为俄罗斯世界杯官方的这个赛场外的活动区域啊，球迷乐园累计吸引游客超过了500万人次。此外呢，国际足联还表示啊，在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小组裁判判罚正确率达到了99.3%，可以说是零失误哈。 嗯， 这个 VAR 看来哈，他查看了总计335次犯规，平均每场有7次。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挺帅的，就每次引起争议的时候，球员们都是特想这个重新的回放一下，这个， 为自己辩解一下， 对，为自己辩解一下，然后裁判到最后给一个那个手势啊，这样。这样，那意思就是我看完这个回放以后， 看了，你别狡辩。 对，判什么地方啊？确实挺帅的。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体育方面的消息吧。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中国女排， 3-0复仇巴西啊。这个昨天的时候，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季军争夺战，中国女排3-0击败了巴西，夺得季军。 嗯， 本场比赛朱婷首发，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 哇，真够高的哈！ 嗯， 面对这个巴西队呢，中国女排可以说是干打敢拼啊。这个主力副攻啊袁心玥在首局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拦网戳到了手指，受伤离场了。那么顶替他的新秀啊叫胡明媛，凭借着独特的进攻节奏啊，帮助球队打开了局面。再加上朱婷和李盈盈在进攻上面哈表现非常好，最终呢以3-0完胜对手哈，败落的巴西队呢是位列第4名了。 嗯，就是咱这个足球不行，咱来排球 啊。对，排球我们是真行啊。 本场比赛中，中国队队长啊朱婷是独揽20分。 嗯， 这个替补的副攻胡明媛斩获了9分。那么我们还是祝贺一下我们的女排啊，这个又是再一次夺得了这个季军啊。 嗯， 确实值得庆贺啊。 对，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还是体育方面啊，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2018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的巴黎站，中国飞人苏炳添在男子100米决赛当中呢，以9秒91的成绩也同时获得了季军。那么美国名将罗尼布莱克呢，以9秒88夺冠。进入2018年赛季之后呢，苏炳添啊可以说是状态特别的火热。 嗯， 今年年初啊，他3次打破了亚洲室内60米的记录，还以6秒42获得了伯明翰室内世锦赛的银牌。 嗯， 5月12号呢，这个田联钻石赛上海站啊，他以10秒05获得了亚军。那么在这个田联的尤金站呢， 他以9秒90获得了第四名。但是啊，当时的比赛风速达到了顺风2.4米每秒，所以这个成绩啊就不做记录了。那么在6月23号凌晨马德里挑战赛呢，苏炳添以9秒91夺冠，追平了亚洲纪录。 苏炳添呢在9天之内第二次跑出平亚洲纪录的成绩啊，所以说确实很值得关注啊，特别惊艳啊。 没错， 这个前段时间我还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一张照片，是他和博尔特 哇 同场竞技的照片。当时写的就是后面附了一句话特别励志，说这个我可能追不上你，但是我很努力啊，就是感觉咱们中国选手啊，其实尤其是非这个亚洲的这个黄种人，其实在这个这种田径比赛上爆发力的比赛中本来就不沾光啊，挺吃亏的，但是最后还是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啊。我们也祝福苏炳添在未来的这个比赛中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吧，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综艺娱乐方面啊，我们来说说社会观察纪实节目《但愿人长久》第二季昨天晚上回归了北京卫视。总导演和制片人表示，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温暖治愈模式，在全国各地探访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走进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通过女性视角发现美，记录美和传达美。 在昨晚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呢，飞行嘉宾刘嘉玲啊和其他3位的常驻嘉宾换上了警服，进驻了警犬基地，还与警员和警犬一起制服了犯罪嫌疑人啊。这个刘晓庆呢在节目中啊化身尽职的铲屎官啊，像妈妈一样唠叨啊。 这但愿人长久第二季从昨天开始，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在北京卫视播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从中感受一下这个叫女明星的力量和美啊。 还真的是啊，很好奇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小说《乔家大院》改编的电视剧啊，《城中堂》昨天晚上呢在央视8套开播了。 城中堂啊由潘虹、张博、童瑶还有乔欣领衔主演，故事再续了乔家的往事，讲述了乔家第5代传人乔应奇啊在辛亥革命时代风云中组织晋商票号向银行改制，利用乔家的金融力量和商誉重建山西官银号，实现货币统一的故事。 提醒大家，电视剧城中堂啊每晚7点半在央视8套播出。乔家大院的陈建斌饰演的乔志庸啊已经把这种形象啊深深的烙印在观众的心目当中了。那么作为续集啊，城中堂这个张博饰演的乔应记呢是否能成为另一个经典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啊。 虎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作健强劲，有。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条特好玩的统计显示吧。嗯、去年六成以上的成年人连续连一本书也没读啊， 这个说起来有点惭愧啊。这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国年满18岁的成年人当中有63%的人啊，一本书也没读过， 嗯， 包括纸质书本和电子书， 嗯， 都没读过。 调查显示啊，这个有10000多名00后，其中12.2%在2017年除了课本以外，无论是纸质版的书还是电子书，一本也没读过。 这个年阅读量超过5本的哈，都不到50%。 数据还显示啊，男女生在阅读上也有差异啊，男生在2017年全年平均阅读量为12本书，女生则平均为15本书。 诶，我觉得哇，女生还是蛮厉害的哈。 啊，女生挺厉害。 这个数据同时也显示啊， 我估计男生都去看世界杯了。 也有可能啊。这个电子书啊，在调查对象的阅读量当中呢，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喜欢看那个 Kindle 了哈。 嗯、 那么在这批00后被调查者中呢，电子书的人均年阅读量呢为6本，而纸质书呢平均年阅读量呢是7本。 嗯、 那么在被调查者的总阅读量中啊，电子书占比呢为46.2%，都快超过50%了。 嗯， 那么这个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阅读量呈现了明显的正向相关的关系， 嗯、 两者之间啊是相互促进的作用的。 不知道大家读了几本书？ 我应该没有读15本书。 我应该确实1本2本都没读，但是这个还要这个分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对， 加起来啊。 对， 加起来都 加起来，那有可能会读个2-3本吧。啊，至少这个有的时候采访一些人的时候，可能会看看他这相关的书， 研究一下资料。 对， 嗯，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周一的特约蜻蜓声音 APP 的特约评论专家慧明，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蜻蜓方面的声音。慧明你好。 啊，我今天是精致的佛系女司机慧明。啊，这周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优质声音专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声音专辑，它的主播呢可以说是一个女神展，因为她和很多女神都合作过，比如说和周迅合作过《红高粱》，和孙俪合作过《芈月传》，和当红小花杨幂合作过《翻译官》。那她自己出演的这个电影《芳华》，还有《猫妖传》，也是一部比一部更火。 不行，我先插一句，我觉得今天慧明好漂亮。 哎呦， 好，慧明你接着说。 所以之前都不漂亮是吗？ 不，就之前好久好没有见到慧明，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分外想念。 对对， 一见了就被惊艳到了。 对啊，好吧，我们接着说慧明啊，刚才说了这是 谢谢， 就是他演过什么《猫妖传》是吗？ 对对对，他就是黄轩。那他在《猫妖传》中他饰演的是一位诗人，但是其实他在生活中私底下也是非常喜欢的阅读，特别喜欢读诗。所以呢，最近他在蜻蜓上线的一个专辑《瞬间 Moment X》，用他非常干净温暖细腻的声线去品读一部部作品。刚刚我也听到主持人在讨论说这个阅读量的问题， 嗯， 其实如果包括现在纸质书也好，这种电子书也好，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听书。听说比起看书来说可能会更加便捷，而且会对于我们来说对眼睛都会更好。所以这部作品呢，这个专辑也是希望给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带去一份诗意的阅读空间。接下来呢，是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专辑，也是许多80、90后的这个童年有关。那这个专辑的主播也很特别，他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个非常神奇美妙的童话世界。那在这个世界里呢，有会飞的小魔女，有森林的保护神，可爱的龙猫，还有善良坚强的千与千寻。而且他也让我们相信啊，云端的上方还藏着一个空灵的城市。最重要的是，他在我们心里种下过这个梦想、真诚、善良、勇敢这些非常古老但是又很珍贵的词语。他就是吉普力工作室。很多人听到这个吉普力工作室，第一反应就是宫崎骏。 对 啊，没错。对，这个宫崎骏所监制的《龙猫》啊，《模拟宅急便》还有《天空之城》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个工作室的经典代表之作。而这些经典之作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而吉卜力工作室一路走来，也有很多荣耀和辛酸。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宫崎骏未来还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虽然说他已经宣布退休了，但他其实或多或少也参与过后来的一些作品的制作。那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些故事，或者是大家想念这个宫崎骏所创造的这个童话世界的话，不妨就在蜻蜓 FM 搜索走进吉普力工作室，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大家。另外呢，在昨天其实吉普力工作室在国内首个展览也是开始了，同时也是龙猫首映3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这次举办地是选在了上海，而且这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来上海看展，同时也可以看一下惠民，跟大家约一杯咖啡。 哦，那我肯定要去。 就是、 张悦就飞奔着去上海了。 好的啊，感谢。 以上就是推荐的所有的专辑。 好的，感谢惠明在上海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啊，也希望这个你呢，这个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啊，等着我们这个去过去看你啊。好吧，再见。 在上海等大家。 拜 拜。 再见。就宫崎骏，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啊，非常。是吧？ 是真，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因为比如说像他的龙猫啊，还有悬崖上的金鱼公主啊，还有这个红猪啊，千与千寻，这些我都看过，而且我还专门去看，因为宫崎骏很多的动画片就是久石让来配乐的，我还专门去看过他的这个主题的音乐会，然后在我看的同时，我看到我周围好多人都在默默的流眼泪。 是的。 就是可能是回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吧。 对，但是我对就是动画片的情景比较的感动，但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执着的这种带给大家欢乐和欢笑啊，带给大家这样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执着，我觉得特别受人钦佩、啊、 没错。而且 他说现在要退休了、是吧， 对，这还是很期待他能够就后悔了， 对，后悔了，然后哪天说啊，我又做了一个什么什么、 我还有更多想给表达的东西给大家， 对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这个毕业季啊，你都会送给朋友或者老师什么样的毕业礼物。 我们看到有网友朋友啊，他说据说毕业的时候啊，把校服的第二颗扣子送给喜欢的人，因为第二颗离心最近。 哇 哇，鉴于这几年的校服啊，它都是拉链式的，所以啊、你还是乖乖的挑选这个毕业礼物吧。 对对对。 还扣子哪个年代了你啊、 还有这个常见的礼物，比如说我看到有网友说手表、皮带、钢笔、领带啊，但是好像每一个送东西好像都有，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专门有那网上说送什么寓意着什么，是吧？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比如说什么送打火机意味着什么，送领带意味着什么、送什么意味着什么、送皮带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就拴住你啊，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我们看到还有网友朋友他说这个一些礼物啊要送比较实用而且有一定仪式感的。所谓仪式感啊，就是能够在某个程度上暗示从校园到社会的转变。比如说啊，这个钢笔啊在外工作就可以经常用上。这个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就你像大学毕业的时候送给我钱包， 让你多挣钱。 对，钱包啊，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仿造的类似于名牌的钱包。啊，还有什么这个你像这个手表，领带，这都有。 哇，看来你人缘好啊，收到这么多礼物。 对，曼宁呢？ 我毕业的时候收到了那个毕业熊，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上面就绣着我的名字，谁谁谁毕业快乐，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女生吧，然后会收到，因为是主持人嘛，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主持的活动。然后我当时还收到了一件礼服。 哇， 然后 可以啊， 我还穿了很久那件衣服，特别的喜欢。剩下的好像就没什么，你看我才收到两件，你都收到那么多，我倒不平衡啊。 对，不，但是我有送就有还，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还给同学们多少礼物？ 还给同学，我记得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啊，送给了我的同门，我同门有10个人，我当时送给他们就是那个记忆胶卷，就是 就是一个胶卷形状，当然我还送给了老师，那个拉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两年来里面生活的点点滴滴，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啊，吃东西啊，看展览的那些照片全部都去弄在那个胶卷上，那个胶卷是彩色的，一拉开然后有这两年来的回忆 啊。 当时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感动的， 蛮感动的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相框啊，给每一个我觉得不错的朋友，我和他一些珍贵的合影啊，都会这个放到里面。总之毕业的时候送给某一个人礼物，我觉得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没错。 啊，绝对不是说家里剩的东西，然后。 家里剩的是什么鬼？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回来以后接着我们的青年说。 年轻的声音就在意。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啊。当然如果大家有 WiFi， 趁着老板不注意，周一上班了，我知道啊，大家也不容易啊，这个又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周末，来到了更痛苦的周一啊。大家可以把 WiFi 打开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找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了。 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了。怎么回事呢？奇葩青年又说什么了 啊， 这个加班狗啊，你压力大不大？大呀。 这一提到周一大家就郁闷 是吧？又开会了吧你啊。 对， 这个青岛的满先生啊，最近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解压方式，就是打蚊子。 什么什么打蚊子？ 对，打蚊子。怎么说呢？这满先生说啊，这个是他做的设计，因为经常要熬夜加班，这压力实在是很大的。夏天啊蚊子多，就把打蚊子成为了释放压力的一种方法。那么更奇特的呢，是他把打死的蚊子粘到了 A4 纸上，做成了标本。按照死亡日期进行了记录，现在已经积累了24只。他说啊，自己的目标呢是打满一张 A4 纸。 不是，你让蚊子怎么想这事儿呢？ 不是，你好好，你不加班，你非得打蚊子，那你这个下班时间不是更晚了吗？ 是啊，对吧？然后比如说回到家，这个爱人问他干嘛去了，打蚊子去了。 对啊，你说这有点儿，这确实奇葩青年。 对啊，对，我觉得这个要减压呀、啊，有很多种方式啊。 现在不是有那个减压球吗？就是你捏一捏，然后是还有什么，还有减压键盘。 对，减压键盘什么的都可以。这个我不知道曼宁，你一般有压力大的时候会干嘛？ 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其实我会那个吃很多东西 啊， 而且专门吃垃圾食品。 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喝酒啊，喝点啤酒，然后这个就舒缓神经就 OK 了。 哦 啊。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发胖的这个减压方式。 都是发胖的。但我遇到过有些这个比如说跑步去、去跑步，比如说去旅游啊，这个去这个看一场电影或者去购物啊等等，这种减压的方式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当做我们明天的互动话题。你有什么样的减压方式？ 对，你有什么减压方式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范特农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广州广西啊柳州一个菜市场的猪肉摊上，有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孩在卖猪肉 啊， 切肉称重，动作娴熟，大家都叫她猪肉西施 啊。这怎么回事呢？据说啊，这个女孩今年呢26岁，她之前啊做过类似于销售啊，卖过衣服，这卖猪肉的，一开始啊觉得这不合适啊，是吧？而且啊经常划破手，后来呢就习惯了，虽然啊脏一点累一点，但是啊她觉得自己呢做起来比较轻松。 很多顾客眼里啊，这位猪肉西施算是年轻有为的代表了。不过有网友吐槽说，天天这个西施那个西施的西施真的好忙 啊，这豆腐西施啊，猪肉西施啊，是吧？ 你像曼宁主持西施， 行吧，马上答应起来。 对，曼宁想这是好话还是不好话，我得分析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露露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在加拿大有一个绘画的小神童，叫做阿德维特啊，8个月大的时候就对颜料非常感 兴趣。哇， 8个月大 懂什么呀？ 会走路吗？ 不会， 对吧？可能连颜色叫什么名字都认不清楚啊。这个后来啊，他的抽象绘画能力越来越突出，2岁的时候就办了个人的画展。 2岁。太厉害了，我觉得怕是他自己都不会记得吧，以后。 是也是啊。 是吧，这个阿德维特啊很擅长啊用明亮的色彩来画画，这个构图啊和色彩还会搭配呢啊，都是很有他自己风格的啊。看展的人啊把他的画作称为是色彩风暴。他现在啊已经4岁了，成功举办了3次个人展啊，卖出了20多幅画，大约啊赚了2.3万美元，约合15万人民币。 你看人家 厉害吗？ 人家 4岁不到 就挣了15万人民币。 然而我们 4岁的时候 快40了。 别说40了，我觉得4岁的时候还跟爸爸妈妈闹想吃糖呢。 对，这还真的是哈。 你看人家啊，是吧？我们接一首歌啊。助人无云，风暴覆盖了所有通道，我没有带伞，也没有收看天气预报。 Paris Tokyo， 你订了那张机票，我漫无目的散步在没有人的街道，就让暴风雨来临，天生有雷鸣，真诚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局没赢。暴风雨来临，天山有雷鸣，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I don't want nobody else but you。好的，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连线环节，我们马上连线我们的校园观察员，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王书杰同学啊，来看看这个首师大在这个夏天毕业的时候都有哪些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书杰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可以听到。 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是在宿舍啊？ 啊，我没有，后面的书架是，这是我家，我现在家里。 啊，就是说彻底离开学校了。 对，已经办理这个退宿手续了。 想起来就悲伤啊。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啊，有什么故事？ 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毕业典礼吧，因为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的。然后今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在毕业典礼上唱起了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学子之歌，就让我们所有同学都非常的感动。 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一个有特色的地方。第二个有特色的地方是我们学校今年在这个大屏幕上投了我们每一个班级、每一届、每一个班级的同学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很多照片，很多都是每个班的班长啊，然后同学啊、老师们一起拍摄这种特别有创意的班级合影，还有或者是班里参加活动啊，或者是运动会啊等等时候就留下那些影像，然后同学们其实都特别惊讶，因为都是班主任老师或者是辅导员准备的，我们都没有准备，然后看着大屏幕上的每一个自己，就是一点点变化，不断的成长，春夏秋冬，穿着不一样的衣服，留着不一样的发型，其实心里的感触还是挺深的，觉得自己四年成长了很多。另外就是学校的同学们还就是非常就是新颖的弄了这个留言墙，其实之前也有，但是好像互动的同学少一些，今年我们互动的同学特别的多，然后留言墙上就会实时的显示你校园卡上的那张照片，就是大家入学的时候那张照片，然后配上大家当时毕业典礼的时候非常想说的那句话，比如说像很多同学留言说就是感谢自己的舍友啊，然后非常有意思，就说什么自己四年来的泡面都是你泡的，还有比如说特别可爱的那个，有的同学有的男生应该是留言说什么感谢大学四年我的女朋友没有出现让我专心完成了学业这种话，但是一方面觉得就是可能那个大学四年没有谈个恋爱很遗憾，但是一方面也觉得就是这种话非常的温馨，以后也不会有这种非常美好啊或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种校园情感在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孟校长今年的这个讲话也非常的特殊，就是他提到了一个词是先生这个词，因为我们学校性质很特殊，是师范大学，很多同学都是师范生出来是要做老师的，然后所以孟校他就讲了就是先生这个词的几重含义，让我觉得就是自己在师范大学没有白读，让自己真正又一次的在走出校园之前体会到了老师对我们的叮嘱，然后也让我更加就理解教师为人师为人先生这个词的含义。主持人。 哎呀，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尤其是大家的这种留言啊，还有这些回忆啊，特别 感动啊。 好了，感谢舒杰给我们的连线啊，也希望你毕业一切顺利啊，好吗？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再见。 好，拜拜。 其实说到这个毕业的时候啊，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读本科的时候我们校长说的一句话，说时间太瘦指缝太宽，转眼间你们就要成为大人了。 哇哦， 那个时候说的就全场都在泪奔。哇，校长真的是超会煽情。 校对啊，然后每一个学校的这个特点和特色又不一样。 对， 有些学校可能说的比较的严肃，有些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前几年还有那种这个叫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大学校长的讲话呀，还有什么最幽默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啊，等等等等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可能对于毕业的理解不一样啊，但是感受都是一样的。 没错，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对啊，就是很忧伤很郁闷，就是宿舍要搬走了。 对对对，但是呢你还可以收到一些毕业礼物，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对， 毕业季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这要我的话，你像我会送给我的朋友，如果现在在送的话，我肯定要送很多照片， 就是你们 回忆 的 照片、 影像啊。 对啊，还有我记得我还送给我一个同学一张这个演唱会的门票。 哎妈，那老贵了。 对，特别贵。然后呢，是一个我自己做的假的演唱会的门票。 什么呀？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可能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吧，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去，好几个同学去看演唱会，好像没叫他。对，然后他挺不开心的。我记得大学四年毕业的时候给他一个演唱会的门票，啊， 弥补上了这个遗憾。 没有，他更生气了。 我当时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啊，我记得因为我们同门嘛，有大多数都留在北京了，但只有两个人是去了，一个去了广州，一个去了杭州。然后当时我给他们一个人准备了一个纸风筝，但是这个小风筝呢是没有线的 啊。 对，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尽情的飞吧，我不用回来了。 你们尽情的飞就好，我们不需要用线牵着你，但是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哎呀，别搞这么煽情行吗？ 但真的是这么想的呀，然后他们也很感动啊。 对吧？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分别和男生的分别还不一样。 嗯， 男生的分别可能就是喝顿酒，在这个叫做散伙饭， 马路牙子上大哭一场。 对，马路牙子上大哭一场，为曾经同时爱过的同样一个女人而痛哭。 哎啊、有故事啊。 是这样的啊。 嗯， 这个总之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手的礼物，或者说是给朋友送的礼物，或者给老师送的礼物，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毕业的时候你都给你的朋友或者老师送过什么样的礼物？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我们的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还是奇葩青年啊。奇葩青年最后他又说什么了？这个网友蓝色幽灵啊和我们分享，最近呢在美国马里兰州啊沿海频繁出现了大闸蟹啊，当地呢发出了大闸蟹缉捕令，呼吁啊居民们快来抓蟹呀、这个记录捕捉地点并且告知研究中心。 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啊，大闸蟹入侵性比较强，而且这个一旦入侵了某地啊，就会对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曾经有一段时间，欧洲某一个地区大量的泛滥这种大闸蟹啊，然后呢当地人呢又不知道怎么吃这玩意儿啊，又不喜欢 吃 这玩意儿，因此低价就卖给了中国和越南啊，这个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闸蟹在欧洲地区的继续泛滥啊。 我觉得欧洲呢可以这样，就是说 完事儿美国人也可以使这招 啊。对对对，这个美国啊他可以实行对中国人免签，然后就专门派大家去吃大闸蟹。我觉得你放心吧啊， 对，你有多少给你吃多少， 对，别压力这么大啊。 对啊，到最后别哭穷说我们没有大闸蟹了， 对，您别来了。中国人的这个 而且 吃起来、啊、 没错，而且我估计明年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美国进口的大闸蟹、完事儿这个大家互相这个吃大闸蟹的时候，在饭店饭馆说啊，给我来一份美国版的大闸蟹。 还真有可能。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吧。 靠谱青年又说什么呢？ 嗯，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啊！靠谱青年，我们还是把这个，最近比较关注的高考的高招，还给大家再说一说。 没错 啊。这个高招进行中啊，可能还会有很多家长和考生存在很多的疑问。今天我们就梳理出了高招录取的五大热点问题，一起来了解一下。 嗯，第一个问题就是，档案被学校提走之后，选择的专业分数达不到，学校会怎么调剂呢？ 嗯， 如果服从专业调剂啊，这意味着该院校在本科的该科类该批次的这个招生哈、任何专业都可能被录取的，但是不会调剂到该校没有在本省投放计划的专业当中。 嗯、 那么在调剂过程当中啊，如果所有专业都录满了无法调剂的时候呢，就会被退档了。 嗯，我们再给大家说说，如果被某个学校退档以后，比如说这个档案呢，这个到了某一个学校，但是后来因为分数啊或者种种原因被退档了，退回来以后还能够再落入到下一个你填报的志愿学校里面吗？这个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目前啊北京实行的是平行志愿录取的模式。那么在检索考生志愿前啊，首先将所有考生的分科类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那么投档检索时先检索排在第一位考生填报的若干个院校的志愿，那么依照志愿的顺序确定投档，以此类推。所以说考生档案一旦投出，就不再检索该考生的后续志愿了。 嗯， 因此对于考生来说，只有这么一次投档的机会， 没错 啊，不能说啊，这投档投到这学校，最后这学校没录取，看看有没有下面一个志愿的这个学校，估计够呛了啊。 嗯，而且呢，还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提档分数线啊？这个提档分数线呢，是将某省报考某大学的所有人按照高考分数啊，从高到低来排列，再根据该高校的提档比例呢，通常为100%到150%，由省招生主管部门向高校提供相应的数目来参考啊，这个档案。那么最后一名的分数呢，就是提档的分数了。 嗯， 因为高考提档后啊，会存在退档的现象，所以通常呢，提档分数要比正式的录取分数啊稍微低一些。 嗯， 就是还有一个小技巧啊，当然我觉得这大家都应该明白，就是所谓的冲一冲啊， 嗯， 就是说即使是平行志愿啊，比如说五个平行志愿的话，这五个里面其实你填的时候也要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 没错， 对吧？你不能说全都填清华北大人大，嗯， 对，这个就比较有难度， 也不能全部都填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是啊， 是吧？这学校虽然好，但是说你至少有点差距，比如说 A 就是五个平行志愿啊，第一个你填一个自己理想的，最后一个你一定要填一个保底的， 没错，这保底的非常重要，就是怎么着你都能去那儿。 对啊，比如说你一定要填一个保底的，像传媒大学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啊、北京理工大学啊啊这样的地方啊。 但是呢，我之前听说哈，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他特别想来中国传媒大学，结果当时呢，他说高考分数不够，结果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哎，我当时就想啊，这俩学校不是差不多吗？ 差不多， 这怎么能够就中传来不了，去了北外呢？ 那可能这个是不是 专业不一样？ 专业不一样，这地方第二方面可能前女友是在那个学校。 对，解释什么呀？是吧？啊，这个高考完了是还得送个毕业礼物吧？ 嗯， 毕业礼物给大家说一下，送什么比较好啊？ 哎，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太贴心了，连毕业送什么礼物都要管一管。 对啊， 这个毕业礼物啊，有朋友说啊，毕业礼物啊可以送护照夹，因为毕业离开学校了，只想说啊，全世界都是你的舞台，希望未来的日子哪怕不是这个生娃不是结婚，也要时常多见面呀。嗯， 你看刘晓这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说啊，私人定制的钱包可以送给毕业的朋友们啊，可以附上他或者他的名字啊，关系这个要好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多年以后想起这份礼物，两个人都能体会到那时的感动。 哎哎，你说实话，我真的做过这个钱包，这我自己做、 啊、 自己缝。 你就说送给谁了吧？ 你这烦人。这个关键不是在于送给谁了，关键是那钱包我做失败了、啊、我没好意思就给他。 啊， 嗯， 你是就是拿毛线缝的那种吗？ 皮。 皮子 用皮革，然后我是自己切的，自己切自己缝的， 那难度很大， 所以失败了呀。 对啊，有那种好像是拿毛线缝的，那就简单了、啊、 毛线还能缝一布口袋是吗？ 对啊， 嗯， 哎呀，确实是美好的回忆。还有的这个网友，你像这个刘然然这位网友说，歌唱的好的可以选几首能表达你情绪的歌，录成 MP3， 哎呦、 然后送给自己这个即将毕业的朋友。 嗯，还有就是说长得美的哈，可以这个做一本有你也有他的有青春的这个羞涩的相册，让记忆回绕。 嗯， 这个条件都满足的哈。 嗯 啊，对啊，他是为他女朋友准备的秘密的毕业礼物，然后放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了。 嗯、 你小心你女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剧透了。 对。还有说工作了马上要成为靠咖啡续命的人了啊、 嗯、 可能这个工作以后提提神要喝咖啡，因此送一个咖啡壶。 你怎么不送咖啡，你送一壶、 啊、送一咖啡壶。真是的啊、 嗯、 总之大家这个毕业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想要送的礼物给自己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没错， 这个曼宁送了钱包，还送了啥，送了照片 啊 送过风筝， 还送过风筝啊，确实都是记忆很深刻。你像我、啊、确实就是送 一假门票， 送一假的演唱会门票。然后送这个，其实也真是毕业真没送过什么东西， 其实 但是确实送给过老师东西。 嗯 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当初那个刚刚参加这个、刚刚进入大学大一的时候啊，这个我送给我大二的一个师兄一个东西，特别俗、 嗯、是特别俗， 特别俗的一个东西。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那学校吧，有一个这个类似于一个活动吧，就是这个老兵训新兵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嗯， 就是说这个大二的师兄师姐啊，这个要好好的这个开个会，教育一下刚刚进入这个大学校门的这个大一的新生。 嗯， 当时呢有个师兄呢训我训得特别凶，好像是因为我呢好像飞扬跋扈啊，谁这个目中无人啊，反正谁都这个瞧不起，当时确实有点太不谦虚了啊，觉得自己上了大学就觉得自己牛哄哄的，其实大二大三大四的这个这个学生和老师都是这个真正的教导你啊。 嗯， 当时就有一个师兄特别的生气，后来我这个就哭了，当时哭了以后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刚从高中上大学也不容易啊。 嗯， 我妈呢 我觉得从小城市来吧，确实当时啥也不懂。我妈就说这样吧，你送给师兄一个东西， 嗯， 啊，别让师兄再训你了。 嗯， 我说行，我就问我妈送啥，我妈说送个果篮吧。因为当时 上去看病人， 不，因为当时特流行那个果篮儿，真的、就各种水果组成一个花篮儿，然后你、反正特别流行啊，挺贵的，真的挺贵的。然后我就用我的生活费买了一果篮送给我师兄了。 师兄后来怎么样？训你了吗？ 多年以后，真的，现在已经毕业很久以后，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和我师兄见面吃饭，我师兄觉得特别愧疚我，真的，我师兄就老敬我酒喝，说，哎呀，师弟，当时我真是给你开玩笑的，你别当回事儿。我说我能不当回事儿吗？我刚上大一， 都被吓哭了啊， 都被吓哭了 啊、 一对一个果篮的故事吧。 嗯， 好了，今天的内容啊，上半时段内容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悦 和实习记者关悦为您编辑的。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时段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二研所的两位这个优秀的大夫啊，来聊聊他们的这个共青团的优秀的团组织都做了哪些好玩或者感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和他们分享。进一段小段歌曲，我们稍后见。

这生活已改过自新。若不再仍有来世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天天是身体的潮汐，什么是呼吸的伴侣，各个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一起，梦的里你在你，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如果能不期而遇，我该会寒暄客气，你不懂我伤到血气，没有怎样都走痊愈，收拾完一片狼藉，情人饮酒所剩无几，有个你我早已放弃，为什么还意犹未尽。你不在北京，我不在原地，你在空中自转世界，邂逅我将前行，你不后继会换季，手提好几代更替，但是纠结的过不去，你云淡风轻。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那么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晨九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我们由团市委推荐的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员或者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组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他们聊一聊他们身边发生的故事，也把这些温暖或者感动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其实这个昨天的时候我加班还写我们的这个半年总结的时候，我还在想青年说从1月1号开播到现在整整这个半年的时间，真是来了不少我们优秀的青年朋友和优秀的青年代表，他们分享了很多优秀的温暖的这种感人的故事，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一旦到九点的时候就变得正能量爆棚，正能量满满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和大家共同的去分享这些故事，让我们青年的这种梦想的道路上走着的时候呢，大家互相之间有个扶持，有个伴儿，然后互相着提醒着，一起努力的往前走，朝着梦想的道路越走这个越近啊，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昨天我写总结的时候写的都泪流满面的啊，所以我知道在 听众在收音机旁边，这个有很多的正在开车的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多多的关注我们的青年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努力的把更多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话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开始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优秀的共青团组织吧。他们就是首都儿研所重症新生儿团支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首都儿研所重症新生儿团支部的书记曹淼，和我们首都儿研所重症新生儿支部委员李传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大家，让两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啊，看着前面的镜头。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个左边的是 曹淼， 右边的是 李传志 啊。你看咱们配合的挺好的。刚来这个直播间感受还是这个挺新鲜的嘛。曹淼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啊。对对对， 传志也是吧。 我也是。 你印象的广播节目是这样吗？ 跟那个电视上见的差不多、啊、 跟电视上见的差不多了啊。这我们现在都可视化，都带摄像头啊，这个收音机里能听啊。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我看一眼现在来多少人了啊，花椒上啊呀，来了60000人了。 我天 啊，这个大家，这个今天前几天我们来的都是那个公安民警，这段时间来的都是白衣天使。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受众呢基本上都是18岁到38岁的年轻人。嗯，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刚才都说了，是首都儿研所重症新生儿 对 这个团支部啊。这个重症新生儿应该是两个科吧？ 对， 一个是重症科，一个是这个新生儿科。传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就是 这是两个什么样的科？这个18岁到38岁的受众里面，应该有这个像30岁以上的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是有孩子的，应该都挺了解的啊。您给我们30岁以下的普及一下。 就是我先介绍我自己的科室吧、啊、就是我是那个新生儿重症科的、 嗯、 就是咱们那个也叫 ICU 嘛、 嗯、 一般来说就是像住到我们科室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在普通科室就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像一些心内科啊，或者肾脏内科啊，内分泌科啊等一些科室、 嗯、 他们常规科室解决不了、 嗯、 需要这个生命支持，比如说孩子有出现这种像呼吸科的话，有出现这种呼吸衰竭或者比较重症的这种肺炎， 嗯， 像其他的那个肾脏科啊，会有一些这个肾功能衰竭啊，这些需要支持的、 嗯、 就需要机器支持，比如说像我们有呼吸机啊，有这个血滤什么的、 嗯、 一般都会住到我们科， 嗯， 就在我们科的话一般就是给予孩子一个24小时一个全天候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监测和支持， 嗯， 什么时候孩子呢就是说生命体征稳定了，就凭借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就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一般我们就会把他送回到这个普通科室继续下一步的治疗。 嗯， 像新生儿科呢就 新生儿科是不是就是新生下来的孩子都要去那个科？ 也不都是。 我健康的肯定不去。 就是一般来说叫新生儿，一般28天之内的嘛，咱们都称为新生儿。一般像这个，比如说像有些孩子出生之后有这种就是羊水的污染啊，或者说孩子出生之后就有一些这个从娘就怎么说呢，就出生的时候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一些疾病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这28天之内在院外出现一些疾病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收治到新生儿内科。 嗯， 一般像常见的一般主要是以肺炎和黄疸为主， 嗯，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难治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疾病。 嗯， 基本上我们两个科的话分工还是比较明确。 那为什么是把这两个科合到了一个团支部呢？ 因为我们也有交叉的地方嘛， 啊， 比如说像现在孩子，也不是说病人比较多嘛，就是孩子现在就是越来越多， 嗯， 啊，像有时候收治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有交叉的一些地方， 嗯， 啊，而且我们在同一层楼， 所以传志应该是在新生 ICU， 然后曹淼应该是在， 也是在 ICU， 也是在 ICU， 对对对 啊。曹淼是我们的这个重症新生儿科的这个团支部的书记， 嗯， 啊。刚才我这个问了一下，冒昧的问了一下年纪啊，发现这个曹淼比传志年纪还小，但是当上了这个团委书记，可见其实对我们的团的工作是了如指掌。 就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其实我们来了很多的团组织，每个团的团组，你像有一些企业的团组织，有一些公务员的团组织，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警察啊，这个公安系统的团组织。曹淼应该很了解啊，就我们的首都二研所的我们的重症新生儿这个团支部，这个团组织有哪些自己觉得有特色的团的活动？ 每个科就是您像您说的，就是每个不同领域的人吧，他会有不同的特色。 对， 就举个例子说，我们这个支部，在去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医改，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提出了说我们怎么正确的发挥青年人的作用，然后呢，我们支部呢，在这个志愿服务方面还比较突出，首先是在这个我们医院为了这个减少门诊那个挂号人员嘛，然后进了一批这个自助挂号机，然后呢，我们就是算是这个上网培训过之后，就比较了解这个自助挂号机是怎么用的啊。为了减少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量，我们支部的团员啊都去参加这个门诊志愿服务活动，就是帮助大家去运用这个自助挂号机，要不然真的排队人也很多，窗口人也特别多，然后就是浪费时间嘛，说白了在那儿，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医改的期间，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医改的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跟我们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什么的，我们整体团员都经过了一个这个医改的培训口袋书，然后去学习这个，然后在这个我们医院门诊当时有一个医改服务台，在这个服务台就是团员青年去服务台，就帮大家去就是谈一些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讲解一下。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义务的，对吧？ 对， 这其实应该是我们本职工作以外的。 对，对， 这是一种团的，我觉得一种青年服务这个大众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在去年的雷锋日的时候，我们支部和院的那个院里还有携手这个小爱基金会，我们一同去这个平谷区的福利院，去给孩子们。就陪他们，说白了就陪他们玩了玩，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发了一些就是药品，然后小爱基金会提供的一些对孩子就是玩具啊什么的，然后 这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对孩子很重要，孩子特别需要陪伴在那儿。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叫知心大姐姐、知心大哥哥跟他聊天，应该很。但是也分两种啊，还有一种是哭，见到这个，我们看几张照片吧，我们来先看看，让大家这个形象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首都二研所的这个重症新生儿团支部，这是能看到吗？这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环境， 这是一个重症的 ICU 吗？ 对 ，ICU 正在做操作。这是我们集体过年的时候拍的照片， 集体过年的照片， 对， 这个哎，我没看到曹淼， 嘿，今天化妆了， 今天化妆，曹淼是在什么？这是是在后面，我看到了，戴眼镜那个是吧？这是 新生儿的护士啊，在讲解这个关于护理这一块的东西 啊， 呼吸机，这个是 呼吸机， 对， 啊、 大家都不太清楚，其实， 我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我们科里面放了好多那个小人书， 小人书，对、 啊，有的孩子就是清醒了之后啊，我们需要他这个就是让他活跃起来，会给他拿一些书啊，给他讲故事， 这个就应该是 ICU 了哈， 对 ICU 这是我们科，衣服不太一样， 对，这个是在给孩子洗脚， 对，做护理，这是我们平时就最基础的护理，每天都会做的， 哎，这个是给他一个，这叫芭比娃娃，是吧？ 这个是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 哎，曹淼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患儿啊，他其实是一个化脑，他后来我们说是他是因为一个鼻窦炎，后来导致了这个化脑。然后孩子其实就是发烧，一直发烧，后来就是没什么特殊的。然后后来就以为家长带孩子来看病，就觉得说把 热退了，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没想到，就是在回家观察的时候，就是他不烧了之后回家观察，发现孩子这个情况还是不太好，然后就赶紧又来我们医院就诊，然后发现就是孩子就在急诊就抽搐了，然后后来发现孩子是一个脑炎，非常严重，病情进展的非常快，他都就是插上呼吸机什么的，对，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就是在住院期间慢慢恢复吧，然后就是经过一些治疗，其实像我说的这么简单，过程是很漫长的， 而且真的很痛苦吧，应该 对， 一 个孩子，这个孩子八岁了，一个女孩，然后她需要做很多这个检查，比如说脑电图，在这个脑袋上放这个就是类似于电极片的，一直监测她的脑电波这种。孩子之前很漂亮，然后头发什么的，就是经过家长的允许啊，我们剃了，为了进一步的治疗。然后孩子妈妈就说，怕他以后接受不了，然后跟着孩子把头发剪短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广播呢是青年广播，其实我特想问问曹淼和传志，就是你们作为这个青年这个医护人员啊，你在处理这种孩子吵、孩子闹、孩子痛苦的时候，烦不烦？ 其实那个也挺那什么的，就大家有孩子都知道，你们家孩子在你耳边天天不停的叫唤的时候， 您这不是一个。 要出门诊的话，就从早上到晚上，因为孩子都比较怕， 对， 怕进医院。 对，曹淼其实是作为团支部书记啊，我觉得团应该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对病人，一个是我们团自己组织的一些活动。曹淼。就是说在这些年来，在我们的团支部里面都组织了哪些活动呢？ 我们团支部有团建活动 啊， 就是青年团员一起去，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幼苗杯的一个运动会 啊， 然后不只是说团员青年吧，还有我们科室的一些那个就是生过孩子的，也其实很年轻，现在都大家一起就比如说带着孩子呀，就团建一些 就是说活动一些，让大家这个在这个紧张的这种工作氛围中稍微舒缓一下。 对 啊，这个我印象中，这是我看到的这个书记这个中最年轻的书记曹淼。其实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比如说组织大家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 对， 有没有说，其实我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团组织里面啊，其实大家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想办法怎么样去把大家组织起来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一个事儿吧。 的确是因为工作真的都挺忙的。然后在 是不是也会建一些什么微信群啊，让大家这个积极的， 这个平台特别好，微信支部群，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一有什么消息都会在这个微信群里说啊，包括这个什么院里的一些新闻呀、一些事儿啊，包括这个团中央这个微信公众号发的一些链接讲的这些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什么的，我们都用这个平台给大家去传播下去，然后让大家学习。 我觉得跟孩子打交道有一些细节其实特别值得和大家分享啊，我听说你们还做了什么手语大赛。 对 啊， 还有这个叫好像是我是你的奥特曼。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那个，我们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啊，就是那个患者也是 我们，对，我们没假的啊。 患者是我们科的那个小患者 啊， 然后那个护士呢，就是那个参演的人员也都是我们科的医生和护士。 这是一个话剧吗？ 它是由真实案例然后改编的一个案例，然后其实是一个 是在参加比赛吗？还是说 对，是一个手语比赛，然后是把这个故事 就用手语的方式给大家 对展现出来。对对对，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孩子叫乐乐，他是一个格林巴利的患者。格林巴利呢，其实他表现就是说肌无力， 不只是说咱们拿不住东西这种肌无力，他的呼吸肌就没有生命支持了、然后就是没法自己呼吸了，然后我们就给他上呼吸机。后来在这个期间就是也是很漫长的一个治疗期间，孩子慢慢就是精神状况会好一些、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优秀团员啊，然后李硕，他当时就是上长白班吧算是，然后经常跟这个孩子沟通、就是跟他说啊，你跟我说话，他说不了话，用什么沟通？眼神。插着呼吸机用眼神沟通，他没有力气去做一些大的肢体动作，然后他跟他说啊，你抬抬你的手指，就是用特别细微的这种表情的去跟他交流。然后后来这个孩子慢慢的，然后对，然后呼吸机不用了之后，问题是什么？就是吃饭，然后走路，这些都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李硕一点一点在 ICU 里帮助他，没有这个，就是 说无微不至的关怀。 对，然后就一直在。慢慢的去帮助他，然后孩子特别依赖他。后来， 这个手语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 《我是你的奥特曼》， 我是你的奥特曼。我们来看、看看这个一些画面吧。这是这个手语的， 哎，这个是我们院里的一次活动 啊， 六一活动。 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孩子，这是李硕啊， 对， 就感觉像父子俩了。 他们关系特别好，乐乐到后来就是总是，给李硕啊发微信，然后就说啊，哥哥想你了，然后一直在跟他爸爸妈妈说，在这个 ICU 的环境里，就没有说觉得有多陌生， 这个手语 大多恐惧。 这个手语比赛结束以后，乐乐也恢复了，对吧？ 对，在逐渐恢复， 在逐渐恢复。现在还在住院吗？ 现在不住院了，他在后期的治疗，一些康复治疗。 后期的康复治疗。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个青年的医护工作者来说，在这些岗位中，我觉得其实发挥了其中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和孩子打成一片。 的确是。 是吧？刚才我们看的这张照片，你就是曹淼说是一个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我觉得确实打成一片了。 对， 你是我的这也是奥，这是我们的这个超人，还有这个是 大夫扮演的 这次活动 蝙蝠侠啊， 叫你是我的英雄 啊， 六一活动， 你看孩子还画上这个 对 蝙蝠侠的这个眼睛啊， 对，不同扮演我们的医护人员不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走到病房，然后和孩子们沟通交流。为什么说你是我的英雄啊？就是 这角色都是 对 角色。你看， 守护儿童 很帅。这五个一看是这个超人，还有蜘蛛侠，这个蝙蝠侠，这些这个都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去扮演的， 对， 也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就是陪伴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六一儿童 节， 啊，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的在这个病房里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开心。 对 啊，传志没在里面扮演一个？ 没有，那天我在上班。 在上班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团支部的一个活动吧。 对，团委组织的，然后支部都去参加。 支部都去参加。 对，因为这个当时现场我们这个李硕，然后就是分享了和乐乐这个感人的故事。 然后大家就开始去做这个。就是说这种东西也是这个衣服也是 算是题材吧， 算是题材。 有好点子， 好点子啊。我听说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我们的医护人员还做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比如说小刺猬听诊器。 对，这个是一个 公众号 啊， 主要是他就是就以那个我们大夫自己画的那种小小漫画、小动漫，就是图片那种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去讲解这个病，然后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护理。 自己画的吗？ 对， 自己画的，就叫小刺猬听诊器一个公众号。 所以说大家这个就可以非常这个一目了然的知道怎么样去关心孩子。 非常直白非常可爱的那个公众号， 非常有意思啊。今天可能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拿来这个图片啊， 回头可以再有机会让你们来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来看一下。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就到这儿吧。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叫做《马朵姑娘》。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首都二研所、我们的重症这个新生儿科的团支部来聊聊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儿。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 APP 982青年说的房间里已经来了86000人了啊，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段是我们的这个9点钟的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时段。那么在青年会客厅的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由团市委推荐的我们北京市的优秀的共青团员或者优秀的北京市共青团组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身边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首都 儿研所重症新生儿团支部的书记曹淼和首都儿研所重症新生儿支部委员李传志啊，请这个二位给大家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这个我看到花椒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问大家问题啊，我们这个先问几个吧啊，比如说这个网友叫做暖男，这位网友说，嗯，看到二位就感觉这个心里面特别的舒服，看到白衣天使就感觉心里格外的踏实。还有这个叫做在深圳打工，这位网友说，嗯，看起来很年轻，辛苦你们了。还有这个叫做男人青铜贵族啊，这位网友特别这个说啊，曹淼好漂亮。我看啊，还有这个叫做男一男二三，这位网友就说，诶，首都儿研所就是在这个日坛旁边的那个吗？啊，没错啊，就是这个首都儿研所，传说中的首都儿研所。啊，还有这个叫做师姑娘，这位网友啊，就想问一下这个传志啊，说这个孩子现在这个老发烧，这个当然今天我们这个也可以啊，有些问题可以普及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一说孩子最近估计天热老发烧，不知道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就是发烧啊，发烧它怎么说，它不能算是一个病，它只能算是一个症状。 嗯， 就是说咱们这个导致发烧的原因特别特别多。 嗯， 所以说如果要是说这个家长想知道的话，我建议哈，最好还是去医院稍微做一下这个血常规的检查，至少得做一个吧。 嗯， 做一个看看孩子是不是近期有什么感染什么的，然后好对症下药。因为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大部分的孩子这种发烧还是以这个感染为主。啊，像这种免疫方面的，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发烧还是比较少，所以说不用太焦虑。 嗯， 啊，去这种别在家里面观察久了，这个感染越来越重，反而耽误了病情。 对， 所以说该去医院还是去医院。 对，就顿时这个感觉传志就严肃起来了，就进入到自己的业务领域了。我们还是回来啊，我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和这个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的一些温暖的故事吧。前段时间好像拍了一个微视频，是吧，曹淼？叫做 护士妈妈。 护士妈妈，这个视频是一开始怎么想的要去拍它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科室的一个老师，他 是也是获奖了吗？这个微视频 啊，对，的确是获奖， 获的是北京市的，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微视频大奖的。 一个微视频大赛的一等奖， 一等奖， 对对对， 也是自己拍的吗？ 对，我们科的 自导自演 的宣传中心拍的，是一个那个我们科老师的工作当中的一些剪影，我们工作到底都在做什么？然后包括他家里自己也有孩子， 这样吧，我们通过这个一个节目的片段吧，就是这个叫做护士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微视频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上面写凌晨2:21啊。张军也是我们 ICU 的ICU 的同事哈。这是在给孩子按摩吧？ 拍背洗茶。 这都是真实的啊。 真实的，张云老师吃这个孟鲁斯特这个药吃了好长时间。 这是因为？ 就是咳嗽，一直咳， 咳嗽 一直咳，喘。 啊，这是幸福的一家啊。 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画面是凌晨2:00多了。 对，我们工作其实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这个科室特殊性嘛。 过了整整一晚上。 嗯，早去 啊。哦，这是晚上的八点啊，应该是在吃晚饭啊。真挺不容易的。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觉得拍的特别好，就是感觉是特别写实。这就是你们日常的工作吗？ 对。 就这个曹淼是作为护士哈， 嗯， 这个基本上是在急诊还是在 ICU 里面，就是常年的，就是。就这种状态吗？每天要忙得很久吗？ 的确是。 嗯 嗯，就算不忙，没有抢救的话，也是对孩子做一些生活上的护理，还有一些最基本的治疗。这些排序就延续下来，就是一天时间。 嗯 嗯，全都能用上，充足。 对，就感觉就是你是一百个孩子的妈。 我们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责任啊！就我觉得，就是传志也是啊，传志是看病啊，看孩子。有时候遇到就是家长着急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就好，要么就是好好说嘛， 嗯， 就是好好说，或者就是我不说话，我让他先说，他发泄完了， 嗯， 我再跟他说。 对，因为他很着急嘛， 他越着急，他越容易冲动。 对对对， 嗯， 曹淼呢？ 其实我们还好，遇到着急的家属，这个我们 ICU 就是大家探视不了， 嗯， 就是我们都会出去跟家长说，然后叫他主管大夫跟他说孩子病情，嗯，一般 你们觉得就是作为年轻的这种医护人员，在扮演临时爸爸和临时妈妈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优势？ 可能我们机会更多吧，呵呵，接触孩子的机会更多。 嗯， 像我们在那个新生儿科的时候，我们是就新生儿科，我们一般到的都比较早嘛，就早上， 嗯， 一般八点钟交班，我们七点半左右， 嗯， 啊，七点四十就到了。那会儿正好是喂那个， 嗯， 就是小婴儿啊，新生儿第一餐，嗯，啊，经常就是，就是我们会自己去喂。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昨天这孩子吃了80毫升的奶，今天只吃了六十。然后我们就会特别着急， 嗯， 为什么就吃少了呢？按理说这奶是一点一点加的呀，就是也其实都是第一次，也不太懂。 嗯， 后来那个就会有的时候着急了，就会请示我们的上级医师嘛。 嗯， 然后就上级医师过来看孩子没事，然后一般就会跟我们说他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呗，吃不下你还给人灌进去怎么着？其实都是第一次。 嗯嗯，曹淼呢？ 我觉得优势在于。我们跟孩子沟通方面， 沟通无障碍，也有一点 点，都是那个青年人，真的是这样， 嗯， 年轻的，每个人都很积极，很向上，然后虽然说孩子的确有时候哭闹， 嗯， 孩子真的一冲你笑的时候，你真的能冲他发脾气吗？ 嗯， 真的发不出来，就是真的是疼都疼不过来，特别可爱，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突然想， 而且是这样，你知道吗？如果您在家的话，就面对一个孩子，我们可能就是在不同面对不同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不同特点， 嗯， 我们和他的沟通方式也是会不一样，所以不会像家里那种情况， 就是说很烦啊，或者怎么样，没有啊。但我觉得你们肯定这个生了孩子以后绝对都是超级奶爸超级奶妈。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孩子我没见过啊，这个叫对这个和自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啊，曹淼你是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 14年 啊， 嗯， 怎么样说选择了去做护士呢？ 神圣啊， 神圣。 嗯，真的是觉得 会有什么样的点让你触动的说要去做护士？ 我到现在为止都是每次一进医院看到这个病人， 嗯， 大家进医院也会那个看到啊， 嗯， 进医院就觉得哇塞，护士在这个就是忙碌中，然后就是稳而不乱，然后真的是在争分夺秒的抢救这个病人， 嗯， 我觉得意义特别 重大。你如果真的成功的抢救了一个病人之后，你自己内心感觉是不一样，虽然说过程非常的累。 所以就是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触动你说要去做护士。 对。 传志呢？ 我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有大夫，就是好几个人都是医生。然后所以择业的时候呢就相对要简单一些。就高考志愿基本上都填的全部都是医学方面的。 全部都是医学方面，就是说这是一种传承啊，就是说 就是家里面就天天就受熏陶嘛， 受熏陶也挺不容易的啊。 别的行业跟家里面估计也聊不上话了， 聊不上话了啊。那你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其实我觉得有没有遇到过说一些困难，或者说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是怎么去解决它的呢？我觉得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挺困难的，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这个节目是叫青年广播，其实就是给很多青年朋友一个聚集在这里一起分享故事的平台。前段时间我们来了很多的这个企业的青年朋友啊，包括这个青年榜样，他们也给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出了很多的建议。这个毕竟你们也是参加工作三四年的了啊，两三年的了，这个给我们的其他的青年朋友，尤其是想要参加医护工作的这些青年朋友提点建议吧，因为现在也是毕业季。曹淼说说，就是一定要坚持住是吧。 其实踏入这个医疗行业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需要你做的也非常多。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细心。人命关天，对吧？不管是什么事儿，你真的是要细心对待这个患者。要真心，要有责任心。 要有责任心。传志呢？ 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吧，就是当时就是刚入职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天，然后在呼吸科，早上8点上班，然后晚上可能得8、9点加班，加班到8、9点才能下班。就每天都特别特别的累。然后对于这个，因为也是刚入职嘛，相当于从学生正在向一个大夫的一个转变。就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就我觉得这个那一段时间是我就是工作这3年来是我觉得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时间。但是熬过那段时间之后，慢慢的就从一个菜鸟渐渐的像一个按我们说叫高年资住院医像一个老手慢慢发展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得心应手。而且我当时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在工作当中按理说应该算是我们同事，但是也是带我们，就相当于是我们老师。当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既然你就是选择了当大夫，不可能让你这个就是发多大的财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矛盾，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做一个大夫，你就得接受这些。当你这个你的成功来源于就是你把一个病人治好之后的这个家，就是他们对你的这个就是那种感激，就是你做这个行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回馈。 所以就是我觉得也是慢慢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啊。 对对对， 踏踏实实的学习的过程。曹淼好像还这个参加了一次演讲活动啊，叫做医改同心路，健康守护情啊，这是自己写的稿子吗？ 讲述的是，对，的确，讲述的是一个就是早产儿，他只有32周。32周，他出现了早产，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就举个特别，例子，特别贴合实际的例子，就是喂养 啊， 就像看到这张图一样，喂养困难。其实如果他喂养，就是不能自己进食啊，这些 好可怜啊！ 他就没办法出院，然后没法拔到一些这个什么注射的针啊、静脉营养这些东西，就是没办法去掉这些，那他只能一直在医院住着，然后我们都是在一毫升一毫升这样的喂给他，整个过程也是的确是非常漫长，孩子出现很多问题。 后来呢？大概持续了？ 他在我们 ICU 里待了60天。 所以说这是这个演讲就是讲述的这个故事。 对对。 讲完以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拿到三等奖以后。 我真是觉得不管说他有多渺小，说这个孩子说多渺小，或者说他的救治希望有多么的少，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就是必须不去顾及一切的去救治他，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能放弃。 最后把他挽救下来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特别 自豪。 对， 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自豪的那种感觉。现在孩子 他出院的时候就是已经恢复到，就是所有指标已经恢复到正常了， 就正常了。 对，但是可能生长发育方面可能会比别的孩子差一些，但是这些东西早产。 对，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曹淼的那个一个小表情，就是他说啊，但是他可能回头还要这个生长，可能还会再差一些，就感觉自己像妈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啊，就是其实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对， 现在他已经出院了 啊，对。出院了， 然后也比较健康。现在 对， 还会经常来复查吗？你还会看到他吗？ 现在不会，因为复查不是回我们科室，他在门诊复查。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自己内心也会很依依不舍吧。有些孩子很可爱的孩子，要走的时候会和你们道别吗？ 会。 哭着说不，我要曹淼老师，是这种感觉。不，我要传志大哥哥，是这样吗？ 有的孩子真的挺舍不得我们的， 然后还不愿出院， 跟我们还联系，就大一些的孩子， 就慢慢的就 交流上比较多的孩子会这样， 对，就懂事儿了嘛， 对对对， 我们其实采访了很多优秀的共青团员和优秀的团组织啊，其实我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如何去理解新时代的新青年，传志先说吧， 我先说啊。就是作为一个就是20多岁的青年人，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是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去争取一些自己能够争取的一些东西，不管是这个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不枉我们作为一个这个90后，活跃的90后， 对，活跃的90后， 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奋斗的一个，不管是长目标还是小。短期的目标都要有一个， 就是说要向往上看， 对，要往上 对向前看， 向前看， 曹淼呢？ 我觉得我作为这个支部书记，首先必须有带头作用，然后我们要发挥自己的这个专业技能，或者说是发挥自己的这个。职业技能，去更多的帮助大家，然后运用这个新的平台啊，新的这个信息化的这些平台，去传递很多这个正能量。 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更多的正能量带到社会上去。 对，对，对。 作为一个就是青年突击队的感觉吧，也希望你们二位在这个重要的我们的这个新生儿的工作岗位上啊，这个创造出更多自己属于自己的这种努力的梦想，好吗？ 好。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很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首都儿研所的重症新生儿内科、新生儿科团支部的啊，这两位这个年轻的我们的医护人员啊，这个在工作岗位上注意休息啊。当然了，也希望你们能够救治更多的我们需要救助的这些新生儿们啊，希望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主持人张悦，明天早晨的8点我们不见不散，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再见。